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光明顶啊，咁今日咧继续同陶生咧一齐讲下呢国际嘅大事，但系大事咧就由小事开始讲起，事源咧就系呢一个嘅英国女星艾玛沃神啊 ，Emma Watson， 即系呢一个哈利波特做妙丽嗰个女主角咧，就接受呢一个媒体嘅访问，又谈到咧佢同呢一个嘅哈利波特作者罗林之间嘅关系，咁啊呢一个妙丽咧就系、是、呢一个 Emma Watson 就非常之礼貌咁讲，我哋觉得咧成年人咧系可以有不和嘅。有啲唔同嘅意见，但係唔代表呢我哋係有不和嘅，佢希望可以继续呢同呢一个罗林呢保持返一个良好嘅关系，算係伸出咗橄榄枝，虽然大家过往政见不同咁样。咁点知呢一个咁嘅说法呢就传入咗呢一个嘅罗林嘅耳朵之后， J.K. Rowling 呢喺呢个社交媒体呢就写咗篇非常长嘅辛辣批评去反击返呢个 Emma Watson， 当中呢除咗啲字眼讲得好辛辣之外，最紧要都讲到两三个好重要嘅论点㗎。第一就係J.K. Rowling 就话，喂，其实Emma Watson 呢啲一夜爆红少年暴富嗰啲演员从来都唔系被压迫一方，喂，我哋呢啲尤其是J.K. Rowling 佢自己其实真系出身于基层啦，喺贫困入面走出来啦，甚至乎佢话啦，喂， Emma Watson 佢都唔会知道究竟男女厕所混厕有几咁严重啦，因为佢去亲嘅洗手间都系单间出面仲有个保镖保护住啦，正系佢呢啲喺下边打拼嘅女人先知道佢嗰嘅女性主义对呢啲女士嚟讲，冇特权嘅女性嚟讲有几咁影响。亦都讲到呢 ,Emma Watson 呢之前呢原来呢係试过讲一啲好挑衅性火上加油，甚至乎令到呢一个罗林呢要加强保安嘅说话嘅时候呢，佢只係轻轻咁样递咗张小纸仔啊，搵人传话俾佢，佢话我为你嘅处境感到难过，咁竟然呢就係纯粹咁样讲咗一两句，就諗住当係安慰佢，廉价地咁样做。今次呢罗林呢就同大家讲啦，佢 Emma Watson 竟然有权唔同意佢，亦都有权呢喺出面呢就讲呢佢同呢个罗林之间嘅感受，但係 J.K. Rowling 都话啦，今次呢个权利我都有，我都用返，我决定拒绝佢呢个关心。哇，陶生，喂，呢两位即係女士嘅嗌交都某程度上反映咗今时今日嘅一个好大嘅即係左翼嘅困境喇。 罗林呢讲嘅呢完全系正確嘅，因为呢佢呢几年呢受到一啲左匪那个死亡嘅恐吓啦，就话要强奸佢啦，因为呢罗林系坚决反对呢个变性主义。变性呢本来系每一个人成年之后嘅自由，系冇问题嘅。但系呢当变性成为一个主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喺中小学嗰度教授呢，咁罗林呢系曾经反对过。佢亦都反对呢社会上一啲措施，就系男女合厕啊等等。最重要呢佢话男人就系男人，女人就系女人。就唔好将啲代名词咧系混淆，系咪？咁喺佢讲啲说话嘅时候，佢行使嘅言论自由咧，系受到啲左匪咧就系去恐吓，甚至佢去呢个牛津大学有一年好多年，学生会邀请佢去演讲，就好似邀请呢个却查理嘅时候，咁咧就佢去唔到。因为咧，佢又话恐怖分子咧就会扬言入到去杀佢。咁咧喺呢个时候咧，呢个妙丽啊，即系呢个阿乜神啊，不但咧系冇同佢讲嘢，而且咧仲火上加油。佢咧系捐钱啊，系俾嗰啲愿意咧系做变性手术嗰啲咁嘅细路仔，企喺呢个左交嘅嗰一边。咁做乜而家啦？佢见到 Donald Trump 上台拨乱反正，成个风气呢全世界当左交系老鼠曱甴啊，当嗰啲木虱啊咁嘅时候呢，佢知道个潮流转咗啦，就公开假惺惺呢就话向呢个罗林系致敬。咁於是罗林呢就扮佢一夜。佢话以妙丽第一，你系我捧红嘅， 冇我嗰本哈利波特，你冇今日咁嘅成就。啊，你个样系生得唔靓，直情系丑样，你鬼妹嚟讲。 你不过咧丑样， 唔系啊，其实系咁嘅意思咧，系咪？我哋用香港人嗰首先嘅评，你咁嘅串嘴咧。是吧，在那里做啲左交霸权，我一定评论你个样子冇得倾。呢啲就系性别不平等，对唔住。即系等于你而家啲女人都可以评论男人丑样㗎，是吧，做明星呢，你二十几岁呢，唔系靠个样系乜嘢。佢呢个咁嘅款呢，系做唔到咁高嘅片酬。即系因为佢做童星嘅时候呢，系有钱，系咪，童星就做妙丽同埋做嗰个哈利波特，嗰、那个又系傻呀。嗰、那个叫 Daniel Radcliffe， 嗰个又系读书少，又系黐咗去左交嗰度，系咪，系咪，咁所以而家两个呢，我相信个电影票房嗰个生涯系到此为止，尤其系妙丽。 咁19年之后到而家冇拍戏啦，已经6年冇戏开。 冇啦，应该冇啊，咁你系做童星咋嘛，系咪，喂大佬，你嗰咁嘅样，你做成嘅，尤其个 Daniel Radcliffe 真系上游心生。佢做哈利波特嗰时戴个眼镜四眼仔好可爱，唔知点解一做大人呢个面目好狰狞，知唔知，除咗唔靓仔前系狰狞，呢啲就系呢一睇就知读得左书多，你知唔知，系咪，读得嗰啲马克思主义仇恨理论多。咁所以两个其实都玩完，咁佢当然而家呢个妙丽呢就系、是、想挽救返佢自己嘅市场，於是呢罗林就话你呢养尊处优啊，你未穷过啊，你一自细呢你大呢你都系一个好似公主咁有保镖跟住。你长来呢喺公众场合用嘅系自己专用嘅厕所。你点知道男女合厕对女人引嚟嘅不方便啊，排长龙啊，里面污糟邋遢啊。所以呢你呢啲咁嘅所谓嘅软性啊，间接嘅道歉或者呢是想重修旧好了，对不住我就拒绝了，即是我以后当你透明了，是吧，这些是非常之硬的，因为你心里面当初已经当了我是废佬，这个还有一个叫废佬的一个冲突。我现在讲回就是那些左交呢就成日说、那些意见者，第一就是右翼，第二就是右翼人渣法西斯，第三在英语世界就说他们是 divisive，即是说 Donald Trump 啊，曼斯啊，讲的东西是令到个社会分化。但是你令到这两代啊，司徒罗林同埋妙丽这个 Emma Watson 啊，反目成仇呢，就是左交的意识形态。是不是，究竟哪个 divisive？ 只有左派会令家庭 divisive， 右派是不会的。但是呢，这些左匪呢就是含血喷人的。他们呢是占据晒所有言语的词汇高地。他们做亲所有的衰嘢呢，他们就说对方是说呢保守的人士呢就是做这些东西。那什么叫 divisive 呢，令到罗林和 Emma Watson 反目成仇的，跟住这世人不相往来的就是左匪。但系而家啲左飞就会话， 如果佢唔同你讲嘅说话唔啱嘅话咧，就系、是、右翼法西斯，呢、這个都事实。最重要系你要 cancel 佢，就系因为佢系右翼法西斯，所以要 cancel 佢。 cancel 呢个字系边度嚟啊？嘛，啲左喺啲左匪嗰度嚟噶嘛，系咪？呢、這个保守保守嘅人士啊，基督教啊，从来冇讲过 cancel 嘅，系咪？ 嗯。 所以咧，嗱，点解知咧？系西方呢一场嘅大风暴啊，系极度啊，对人类系有毒咧，就系咁解啊！呢样嘢大是大非嚟嘅，系嘛？喂，当然系撑 Donald Trump， 佢做得好唔好？做得好啦，做得有冇错？当然冇错啦，做得够唔够啊？唔够啦，系嘛？我认为应该系实行一个全国嘅文化戒严令，将嗰啲咧左匪咧系。鼓吹呢啲咁嘅嘢，要一夜之间全部拉晒。你而家话麦卡锡主义，我而系你逼到我做，因为你唔斩草除根咧，吓呢啲咁嘅病菌咧，佢有机会咬牙切齿，佢反扑啦，到你冇命，到保守派嘅人士冇命，所以今次你要攞佢命先，一定要咧除恶务尽，用尽种种嘅方法，绝对得，百分之一千。 而家都唔使做到咁 尽。你而家47人啦，而家嗰47人放晒出嚟坐满刑期，够唔敢出声咧？系嘛？佢哋名义上系自由身啦，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 系咪？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向香港特区政府学习，你点样系做到呢啲？判呢啲人坐监四五年，出到嚟佢襟若寒蝉，就系唔够胆出声。呢啲咪中国好嘢咯，系咪啊？即系寻隐滋事嗰只量刑差唔多啦，系嘛？即系由两年开始至五年，咁就出咗嚟，系令到佢唔够胆出声。呢、這个咧系最有效。系咪？ 唔使做到咁尽都好咧。有一样嘢其实已经发生咗啦，就系、是、发觉啲年青人觉得喂讲左翼嘅思想唔再型啊。咁就有一班人咧，其实本身系唔系好知咩叫左翼嘅。不过之前贪型去讲嗰班咧，少咗嗰班就得噶啦，唔使做到咁尽嘢。陶生，好，我哋广告翻嚟继续。 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广告翻到嚟，继续光明顶啊！继续讲翻呢一个 Emma Watson 同埋呢一个罗林之间嘅争拗咧。见微知著咧，我哋唔系净系睇紧两个女士喺度嗌交问题。其实罗林咧反击紧呢一个 Emma Watson， 谂住伸出橄榄枝，佢就同佢讲话：喂，你当年啊，唔单止冇帮助我，仲要火上加油，令到佢屋企人受到威胁之外咧，佢更加之提出咗嗱呢一个咧就系阿罗林入边好一针见血嘅讲法。嗱，虽然系佢方之见啦，咁但系咧都某程度上都反映咗而家好多人大家认同嘅事嘅，就系话喂，佢话而家见到嘅情况咧，就系、是、如果突然间咧就觉得呢一个嘅即系女性嘅可能 DEI 啊，又或者呢一啲咁样嘅左翼思潮开始退却啦啊，即系罗林嘅讲法就系八成觉得啊，而家往死里骂呢一套咧已经退潮，风向变了啊，所以先至突然改口就话爱我珍惜我，其实系咪真系咧？即系其实呢几年其实呢几个月啦，我觉得好似真系左翼又真系失去咗一啲以前好型嘅支持啊！ 因为罗林嘅意思咧就系话，以阿屈臣啊呢啲咁嘅年龄，吓读书又唔够，系又唔识世界，吓咩叫马克思主义又冇睇过几本，呢啲系跟随住啦。咩啊？ 系咪人哋 Brown 噶？即系布朗大学毕业噶？ 布朗又点啫？你睇下。布朗第一，布朗大学唔系好好啫，唔系好劲。第二，你睇下 Kirk Charlie Kirk 啊，佢踩入去美国啲名校同人哋辩论经济啊，经济 economics 嘅时候，嗰、那个咁嘅精英嗰度串嘴吓、啊，第一英文都讲错吓，佢、啊、就讲咧、啊、叫做 economical 经济学的，佢讲嗰个字叫 economical。第二就海耶克系边个都唔知道，弗列文啊。是又唔知道 ,Milton Friedman 又唔知道，所以唔好对英国啲美国啲大学有冇任何幻想，以前呢而家系唔掂嘅。你话我话嘅 ,ok? 你话我同你讲嘅 ,ok? 系咪系笑话嚟嘅，系咪尤其系嗰啲名不见经传嗰啲山卡拉嗰啲，系咪所以啲香港啲人唔识佛，不过呢个灵话呢、這个灵话 ,ok? 就系佢系唔识嘢。啊！你屈臣嗰啲读布朗大学，点解你读边系？读边科？你查下佢读边系？ 系佢临尾去咗 Oxford 读嗰个系演艺啊，即系舞台剧。 系咯，Oxford 佢读演艺好极有限啦、啊，系嘛？牛津大学以前系冇呢科，系嘛？多余啊呢啲嘢。咁咧就系养尊处优，你又唔识，你讲只不过系你好似望落去系好有型。呢、這个我几年前讲过。在香港的一些黄面孔，台湾的这些你照一下块镜你是黄面孔，不过你见到纽约时报 ,CNN 又这样说，荷里活又这样说，于是你加把口埋去就以为自己叫融入西方主流的嘛，是吧，咁然后呢就恰香港的一些啊那些咁嘅即係中环精英传统那些是不识嘢嘛，因为香港呢好多人炒股票好叻，买楼投资好叻，真系未听过呢啲咁嘅嘢咯，系嘛？咁所以咧就包括一啲 KOL 嘅识乜嘢啊？你啲嘢你唔该你读过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啊、欧洲嘅嗰、那个 文化背景啊，文艺复兴以来个左派系点样嚟啊？由呢个伏尔泰、卢梭佢哋开始，佢系宣扬嗰只咧人生而平等。点解生而平等？呢个咧针对嗰阵时嘅教会，教会基督教话人生而有原罪，因为有原罪，所以有教会咧嘅引导啊，希望啲细路仔自细咧系去听下圣诗。将个原罪，原罪包括第一条系咩呢？啊，系七宗罪嚟讲，第一条叫 gluttony， 第一条叫暴食，吓、啊、就叫你哋咧唔好咧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咧又食埋啲垃圾嘢，啊牛堡啊汉堡包、薯条，于是食到一细路仔咧啊自细暴肥，系咪？一肥咧你又话肥即是美，肥咧唔应该被歧视。天主教第一宗罪是 gluttony， 跟住咧第二三宗罪咧就系咩 jealousy， 就系妒忌。妒忌咧系万种仇恨嘅源头。喺、这个世界咧就系、当时就系罗马神话都有讲，就系因为叫潘朵拉打开咗个盒啊，就打开个魔鬼箱，就好多呢啲衰嘢咧系走晒出嚟。呢、这个亦都系原罪论。之但系卢梭咧就系宣扬一只错。他说基督教会说我们人生而原罪，他是制造一个借口，是想束缚、是来管我们，是吧？而且真正有原罪的是他们，因为那时的教会收赎罪券、还有那个政教合一，几乎、这个就是对于他里面很多各个国家都不同，罗马天主教是大晒啊，国王啊、加冕啊等等咧，系一定要向罗马天主教负责，所以咧系政教合一。咁当然嗰阵时嘅教会系有佢嘅虚伪性，所以咧喺法国出现Victor Hugo 雨果所写嘅《巴黎圣母院》，就系控诉嗰阵时嘅教会啊嘛。当然嗰个系天主教啊。咁然后咧，法国咧嘅卢梭咧就鼓吹人唔系生而大而原罪。那个是用来压制人性的，我们要反其道而行，要反抗，就要解放人性，释放人性，是吧？所以呢，你要读卢梭呢，是你是要小心的，即是等于读这个后来的马克思，是吧？卢梭呢就人呢是生而呢是 with virtues， 是呢有种种的优点，是 virtues， 这个 virtues 呢是融汇在大自然里面，所以呢卢梭呢就鼓吹呢是回归自然、我们不是生而有原罪，我们生而善良，而呢生而善良呢就应该是自由自在、自由奔放。在那阵时卢梭的思想在18世纪是很有贡献，因为呢是解放了这个字叫 humanity。咁唔止係卢梭，莎士比亚好多劇本里面嗰陣时都係呢鼓励返呢样嘢。例如话呢个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里面嘅独白，佢话人呢係最重要嘅。呢、这个世界啊 ,Hamlet 啊，係咪係一个对白好长啊，佢话呢人先至係最宝贵。呢个呢就暗示呢係莎士比亚嘅思想呢係唔同意罗马天主教咧，都系以神为本位，人生而原罪嘅性恶论。好啦，问题就系、是，当你将卢梭嘅哲学思想咧实践推向极致嘅时候咧，就自由泛滥，自由泛滥。到后来吸毒啊、变性啊、我个身体自主啊，喺儿童嗰度鼓吹呢啲自由啊，其实全部都系卢梭精神。但是推到去极致，吸毒啊，是吧？然后呢无神论，一切呢都要由无神论去出发。嗱，头以上嗰番理论我唔系串你，全香港边个识讲，我而家话由香港大学、中文大学至到中学教师，你唯有听商业电台光明顶，你先至听到头先啊嗰十分钟我陶杰话俾你听左交嘅源头系冇人识教嘅。唔系我睇小你，系咪啊？啱唔啱？所以呢班左交咪以为自己系正确咯，系嘛？因为卢梭后来系催生法国大革命啊，法国大革命除咗将贵族送晒上断头台，国王咧处死，就系、是、摧毁呢个教会啊嘛，系嘛？出咗个叫 Supreme Being， 叫做罗伯斯比尔啦。我哋十年前已经讲咗啦。所以点解听光明顶啊，你个人系会醒啲啊，系咪呢啲就系左交嘅源头啊。好啦，新聞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新聞返到嚟繼續光明頂啊，繼續講下呢一個羅琳同埋呢一個即係妙麗啊 Emma Watson 之間嘅關係啦。另一個廠法呢，其實我發覺剛才陶先生所講啦，就係話如果我哋要讀到一啲左翼思想啊，一啲比較煩嘅即係複雜嘅政治問題嘅時候呢，其實可能而家三四年都讀唔曬一個大學嘅學位，而且你仲要擺落去成為咗個社會活動家呢，更加之需要長時間去浸淫添。但問題唔係呢一度，因為我相信呢個世界呢的確真係有真左翼嘅，咁亦都係有啲人呢係堅定相信嘅，即係譬如喺我哋見到身邊啊，即係有一啲譬如 Bernie Sanders， 我哋大家認識嘅一啲政治嘅人物啦，咁參與 Bernie Sanders 非常之左翼啦，根本上就係搞緊呢個 class war， 佢係佢相信嘅，冇問題啊，呢啲繼續做。但個問題就係當其時呢，喺過往五至十年間呢，我哋見到好多大學生不明就裡地呢，其實係比較同意咗一啲嘅即係左翼立場，都冇問題嘅，你只要唔 take action 咪得囉，即係連笑嘅时候有边个唔想世界和平大爱啲同埋包容啲啊。咁但係当佢成为咗一个政治嘅实体行动，例如话可以有权力地去 cancel 呢、這个 cancel 嗰、那个，跟住甚至乎话边一个讲笑话嘅人佢 offense 到我啊，佢唔啱我个种族啊，咁所以呢就要杯葛佢呢一个咁样嘅即係笑话艺人。甚至乎呢几年前呢喺啲譬如话淨係着衫都好啦，边啲人呢係可以带边啊，即係所谓嘅黑人菌嗰隻边，边一啲系唔可以捆，边一啲衫可以着，边啲唔可以衫字着啊？呢啲叫做 cultural appropriation。跟住又出嚟评论一番，哇！过往十年其实系陶生唔系讲紧话政治思想喺大学辩论嘅问题、写文章嘅问题 ，take action 都有好多年青人突然间喜欢咗参与噶嘛。 我一早都讲咗啦，做左派冇问题，唔好做左交，做左交已经衰啦，唔好变咗左癌同埋左肥。而家咧，西方經歷過呢、這個盧梭、法國大革命、馬克思，然後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就跟住就柏林圍牆冧咗，然後以克林頓為首嘅美國左翼就話呢個 the end of history， 全人類嘅方向就係到此為止，將來就要行我哋呢只咧係 liberal， 係 liberalism 呢個咧係最好啦。咁然後咧，佢就伙同咧。是英國的貝利亞，是吧？但是他兩個其實又不懂東西，你知不知道？他們那時候走出來走，他就提倡第三條路。第三條路呢，就是他們很串建立一個叫做 Liberal Imperialism， 是自由派的帝國主義。就諗住將呢套嘢呢就向世界推銷。結果整一個阿拉伯之春又名顏色革命，是吧？那時候是轟炸波斯尼亞。轟炸波斯尼亞是轟炸嗰陣時嘅塞爾維亞嘅嗰個咧東正教嘅白人嘅係滅絕啊伊斯蘭啊嗰啲少數民族嚇喺呢個巴爾幹半島嚇，其實嗰個行動咧其實係左翼嘅轟炸。我記得香港嗰時立法局嘅李柱銘咧係起身話支持，但係遭到曾玉成話佢係漢奸。我在30年前嗰度睇到呢个争论咧，我心里边系笑。我话呢两位咧议员都唔知道后边阿 Tony Blair 同埋阿 Clinton 点解轰炸 Bosnia， 佢就以为呢个系帝国主义，一个咧就以为呢个系美国做嘅，所以系正义，即系我支持佢。呢个冇问题嘅，我呢个另类咗。另一个咧就话就以为呢个系帝国主义咧，系侵略弱小民族，即系又搞错咗鸡蛋与肠。我嗰陣時一睇咧，香港嘅立法局呢啲咁嘅辯論嘅水準係咁低，所以香港嘅政治不能夠參與，絕對不能沾手，因為佢哋無知，兩方面都無知，係嘛？民主派亦無知，老左更加唔使講，係嘛？哇，根本都未入門啊！咁嗰陣時諗，呢班人咁嘅水準，肥棒係識嘅，因為肥棒係讀歷史嘅。 我私底下同肥棒咧系谈论过呢、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啊，成个欧洲同埋对于英国嘅影响。但系咧，佢睇到哇，呢、這个立法局呢啲系英国人培养出嚟嘅 Hong Kong U 毕业嘅系咁咧，我所以佢心里知啊。所以佢臨走嘅香港將來搞彎香港就係你哋呢班黃面孔裏面嘅一啲人啊。即係佢用咗個字叫 Quisling 啊。Quisling 係一個典故啊。就係指啊嗰啲內奸。呢番說話含義係好豐富啊。就而家香港搞到咁嘅一敗塗地呢，係完全係一個合乎社會規律啊嘅一個呢正常嘅結果。因為冇讀書。冇讀書呢，佢呢個城市呢是长期呢是战士嗰啲文科。是有文科呢，但是嗰啲读文科教文科嘅呢又窄。譬如话你有咩理由开科叫 cultural studies。呢个 cultural studies 呢你一定读唔成。因为咩叫 culture, 咩叫文化，重要呢是比较文学。我有一次同金融申请喺度呢讲，话大学有几科我认为是唔应该开。我第一科就是 undergrad, 你教政治学嚟做咩啫，你教历史学读得通，你就是政治家。查生一拍台话啱，你讲得完全啱。我第二科就是叫比较文学，唔好开 undergrad, 即系唔可以喺呢个叫做大学本科啦。因为你 year one 入到去，连咩叫 literature 你都未能够啊窥其堂奥。你中国文学啊，三千年由诗经至到明清小品《红楼梦》，你读通几多？然后你18岁入去就读叫比较文学，比较咩？比较中国文学、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你读过几多啊？你有冇读过呢个希腊啊、奥德赛啊、Iliad 啊，系嘛 ？Aeneid 啊，呢啲咁啊，系嘛？冇读过，有冇读过沙剧啊？沙剧读过几多部啊？英国嘅嗰个 poetry、romanticism 同埋啊，后来啊呢啲叫modernism 你识几多？唔识呢你点样读呢个比较文学啊？仲要 year one undergrad。左翼呢佢要搵食呢，佢一定要用名词嚟到抛掷你。头先你所讲嘅咩叫 cultural appropriation。呢啲系废话嚟 㗎，无端作出嚟。明明其他人着去其他嘅国家服饰呢，通常以前就话哎你呢啲可以借鉴参考，甚至乎对于本国文化嚟讲呢都可能系一个文化嘅输出。而家突然间嘅 appropriation 呢系突然间将啲小众国家嘅文化呢系收返喺自己嗰度呢，系冇晒软实力㗎。即系其实大家嗰个成拗爆头，难得一啲可能第三世界国家将一啲软文化输出嘅时候，就突然间被人话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呢，是斩断晒所有呢啲所谓嘅即係发展中国家嘅财路。不过呢个另一个混问题啦。但头先陶生讲到 cultural studies 呢，就唔係淨係香港嘅中文大学先至开 cultural studies 嘅。 佢就係呀，我知呀。 呢啲係西方传入嚟嘅。咁但係出到嚟嘅结果系啲乜嘢呢？其实我哋之前 都试过。唔系，因为你学佢嗰度先戆居㗎嘛，系咪呀？我冇 人。开到位呀嘛，有人读㗎嘛。陶生有样嘢真係你去到你发觉系唔同嘅。我自己呢真係有睇过cultural study 嗰啲 curriculum 啦，我自己请实习生咧，以前好惨嘅，因为问呢个 cultural study 同另一科我好中意嘅合埋咗一齐去请实习生，一个嘅以前叫文中系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咁我大部分有一部分实习生都系嚟自呢个宗教研究系，咁但系讲文化系我哋认识佢嘅 curriculum 咧，你会发觉佢系淺化版咗嘅哲學系，淺化版咗嘅呢一個嘅社會學系。如果你講藝術呢，又淺化咗嘅藝術學系，變成咗個三不像學系嘅。即係你入到去，如果你問佢一啲比較哲學問題，你發覺哲學系嗰個叻啲。好啦，算啦，你講文化系嘛，咁講藝術問題，藝術問題發覺藝術系嗰個叻啲。咁最後就讀完之後，整咁出嚟咯。 西方放個屁，你當係吃香。即係而家牛津嗰科叫 PPE, 係咪你而家好多跟住嗰啲 U 去搞㗎。咁而家你揸住個 PPU 咪係囉。Politics 你又淺化識少少。Philosophy 你又識啲皮毛。係咪嗰啲書讀過個 index。而家 economics, 你又聽過少少咪炒埋一碟。但你唔識得融會貫通喎。你唔係光明頂陶傑喎。是不是陶傑可以将白花在那采蜂蜜可以在里面融汇出一个 common sense, 和一个 fundamental logic 出来。 如果融汇贯通呢，你不如在一个本科读了一个硕士，那个是叻，那个本科才融汇贯通的嘛。 都未识，因为你太后生，我可以告诉你。 係咪你未唔經過二十年喺個社會裏面種種嘅挫敗同埋經驗同埋開眼界見過唔同嘅人尤其見過人性陰暗面你係冇資格講啲嘢。學者佢最大嘅問題佢一世喺個象牙塔嗰度。啊、即是连八达通都不懂用已经解释到了你考第一出来八达通都不懂用的。那而是你想做特首啊。是吧你点个你那个城市点会不弯的。所以为什么我光明顶二十年来笑看风云啊我看着香港一定是行这条死路冇得第二个选择这个是社会科学 ,ok? 所以呢就是这班人他要整到好深奥因为他们想拿钱。想攞公共資助，所以我話點解叫 follow the money 呢三個字係 magic 嚟。而家除下，咁搞到香港特區咧就行呢個叫國安法，一國安法嚟，佢一棍咧就係咁橫掃，咁變咗橫權咧就打死埋呢啲紙老虎，係嘛？就搞到咧動態清零，係啊，文化嗰個生態環境啊冇咗啊，係嘛？做戏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啦。戏剧啊、音乐啊、电影文学嘅创作，一定系左翼嘅，因为你唔左派咧，你冇嗰个想象力啊，同埋嗰个创造力。但系你而家一嘢拖落去咧，你系全个香港连呢啲 cultural studies 啊，呢啲咁啊社会学系全部杀晒，系嘛？所以啊 ，Donald Trump 唔知道而家香港嘅成功喺边度啊？佢应该派佢个仔嚟考察一下，点解你香港咁成功啊？系嘛，铲晒嗰啲左交铲到一个不剩，我哋美国做唔到咯，系嘛？啊，所以美国政府喺呢方面应该系学向中国香港特区嘅，唔系佢有心噶，佢系无端端 accidentally 系好偶然咁制造一个咧，其实都几耳根清净嘅局面啊！啊，唔好拗啦，系变性啊！啊咩咩同志啊咩唔好拗，冇得拗啊！你知唔知啊？咁啊有何君尧同埋梁美芬咧，反而啊佢自己都唔知喎，系为传统嘅基督教啊守住条底线啊！你话好唔好笑啊？广告翻嚟再讲。 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广告翻到嚟，继续光明顶啊！咁啊，陶生头先讲到啦，就话呢啲西方传入嚟嘅文化好似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噶，唔止西方传入嚟呢一个文化研究系唔系咁好噶，加埋咧，其实现时香港独有制度咧，你估唔到咁加之离谱嘅啫啦。我哋咧，因为喺现时呢一个334学制底下咧，其实可能中学入边读嘅科目咧好多都唔同，而且读咗唔系好多年中学啫，只系六年。上到大学咧，头一两年咧，佢要可能补翻一啲唔同人嘅偏科噶，举个例，如果你上到嚟读 econ， 但系数学唔系好够，你头一年咧，其实佢补翻啲大概以前 form six、form seven 嘅数学俾你。咁好啦，如果去到头先跨学科文化嗰个情况去到边度咧，就系发觉如果你搞个文化研究系一个浅化版嘅哲学、浅化版嘅文学、浅化版嘅艺术嘅嘢出到嚟之后咧，浅化完个顶点已经系低噶啦，但系个起点你要补翻晒，喂！隔離嗰位嘅文化研究嘅朋友仔，佢未讀得夠呢一個嘅即係哲學嘅訓練，之前可能係讀其他理科出身，所以第一年又要補翻一啲基本嘢出到嚟，出到去嘅結論係啲咩咧？就四年大學咧，只不過係比中學高少少。陶生呢個係成日都見到情況， 唔使講嘅，總之係浪費時間啦。 咪浪费时间小事啊，小事出到嚟咩呢，就是佢觉得自己我识㗎嘛。嗱，如果 Charlie Kirk 当其时佢辩论最担心嘅系啲乜嘢呢，佢话 college 嘅学生佢最大嘅情况就系唔系话喂通常啲人越读书越觉得自己唔系好熟㗎嘛啲嘢。喂啲嘢我都系唔好熟㗎咗喎。咁不如咁样嚟呢，我请其他专家嚟帮手，多啲人嚟合作。咁只不过我系有个底帮你去把下关咁解嘅啫。咁但系你即系出到去你发觉而家啲 college 学生同 Charlie Kirk 辩论嘅时候就发觉我讲嘢系啱嘅，我负责搞 cancel， 我有权去 cancel 你。嗰下你就拗爆头啊嘛！一个比中学叻少少嘅人去做 cancel， 大佬。 因为佢哋唔记得咗最初叫做学者嗰个精神。苏格拉底喺两三千年前话：我读得书越多，我越发现自己无知。呢、这个先系西方最早个学问精神。但系到咗今日咧，就系我揸住个 degree 系 PPE。是 Hong Kong U， 唔知呢个咩咩政治系，所以我识晒 ,ok? 如果系咁啊， 好簡單啫，香港每一任特首你咪請香港大學嘅政治系博士出嚟做，咁你香港一定掂啦，係咪係咪？咁而家英國咪係囉，好多任首相都係牛津 PPE 嘛，包括金馬倫而家咪死晒囉，係咪？每一屆幾乎每一屆都係 PPE 做啊，呢個呢个咁嘅新伟成就系 PPE 啊，你掂嘅点会俾人赶得落台啫？系咪啊？啱唔啱啊？咪而家咪啊？点解要反呢啲伪精英咧？啊，全个华人世界就系得商台光明顶喺20年前第一个咁讲，系咪？嗱，嗰阵时好多人听唔明，而家你睇到啦，啊，110万人难民涌去欧洲，而家成个欧德国呢个变咗咁，你而家听得明啊？明咪明啊嘛，系嘛，系嘛啱啊嘛，所以话你又盲目走去抄袭西方，你由马克思主义嗰一日啊，你已经做咗蠢材啦，你而家仲嚟，系嘛，好嘛，所以你系冇出路，对唔住，最弊就系你入到21世纪，你以为自己乜都识，比较文化，你有咩资格读啊？我而家出条题俾你，边个走嚟报比较文化？你问过我，我而家 oral 考试。我话卢梭嘅启蒙思想同埋孟子嘅圣贤论有何异同？有乜嘢同？有咩唔同？你又讲啊？识唔识答？ 系陶生读啊，冇所谓嘅。有啲 prereq 咧，唔使话唔识答先至入去嘅。个问题就系你出咗嚟咁都唔使话，因为我系专家嘛。你见到而家好多美国听证会成日都系咁样嘅。上一次喺美国听证会有一个讲紧呢一个 gender 问题嘅时候咧，有一位 gender 嘅人啊行咗出去同各会员讲话：，嗱，唔好意思，各会员啊，我系读过呢个学位嘅，咁而且我系呢一个地方嘅，所以我先系呢个权威嘅，我系 expert。佢个讲法就系 I'm the expert here。咁其实成个各会员都拗爆头，成个各会听。证会话：，哇，你系 expert 啫，如果你都不能说服我，你个 expert 嘅成个 legitimacy 系纯粹大学俾咗学位你嘅啫，咁点解你要 combine 我哋一个民选机构跟你呢一个咁样嘅 expert 去做一啲法例嘅演讲咧，或者一个法例嘅实施咧？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就喺美国经常发生嘅嘢啊嘛，就喺大学教授突然间变咗 expert 啊嘛。 嗱，我话俾你听点解 expert 中文叫专家，专家点样又可以啦？因为你个科系专业。expert 呢由头到尾只有你是科学理工的你先至可以是 expert。譬如卢重茂是这个器官移植啊心肝脾肺移植的 expert。这个没人 challenge 到他。一个呢研究这个生物科技的譬如说香港大学的资志明教授他是 expert。只但是这些就是医学啊物理学啊电子科技里面先至有 expert 呢样嘢。所以我哋以前话叫做专业。专业呢就唔系 professional。譬如话揸飞机飞机师全架飞机500人淨系嗰个喺机头嗰个舱里面。 嗰个先识揸大佬。 你后面牛津大学 PP 博士你唔识揸。呢啲叫 expert,ok?、Okay? 好啦偏偏呢嗱呢个讲返转头点解文科呢又俾人歧视呢因为文科系冇 expert 嘅。就算你话以前梁实秋佢系哈佛大学佢系将莎士比亚全套译嗰度中文你可以讲话佢系莎士比亚嘅研究专家但系你唔可以话佢系文学嘅专业文学唔系专业嚟嘅只有理工系专业 ,ok? 哲学唔系专业呢个社会学唔系专业所以你睇大陆嗰啲咁而家毕业嗰啲1000多万好多文科搵唔到嘢捞。然后呢搵唔到嘢捞我见到有个女生动住个牌我读过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去殖文化西方历史我读嘅呢系叫社会政治专业。我睇嗰个女生咪抵你乞食啦系咪你个中文太渣你唔知咩叫专业你个大陆都系啊。你搞的是什么专业哦我搞的是这个社会学嘛就是从这个黑格尔就说到马克思然后我就研究一下今天这个美国这个民主议会啊它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搞的这个政治哲学专业呢我们上面这个头头呢他是当年呢他在民国的时候是听过胡适的课的。这百几年呢我去北京听到这班知识分子侃侃而谈但将卡片出来说自己是专业。即是我今天讲得直率一点。是吧 佢睇有阵时我哋见到啲学者啦或者作家啦去写一啲书，其实 OK 嘅，冇所谓啦。即系如果你话同我讲话，诶、欸，有某啲宗教研究学者，咁佢咪写一啲宗教书？咁讲真，得佢去研究道符咁样，嗰条符究竟边个系符头，边个系符脚，咁我都要睇呢啲噶。咁但系当去到法律问题同埋一个政治问题嘅时候咧，讲去到所谓有 authority， 有一个真系行，即系个所谓权力去讲话边啲系啱定唔啱嘅时候咧，好多时只不过系少数人可以叫专家嘅啫，即真系举个例，好多时候都喺科学学界嘅，其实呢啲位置要去到。 举一个例，我讲你喺殖民地时代，你点样 qualify 系一个专业咧？你而家收到一个叫皇家医学会医科里边嗰、那个叫皇家泌尿科学院颁俾你一张院士嘅文凭，嗰、那个就系专业啦。叫皇家建筑师学会、工程师学会，前面有个 Royal Patent 咧，认证嗰个就系专业啊。是吧，所以呢英国有一个叫 Royal Society， 是皇家学会，不是阿猫阿狗都入得的，里面有地质学家，有物理学家，是吧、所以这个叫为什么 Royal 这么重要，因为是皇室，是吧，为什么皇室是一代表的权贵，因为英国没有发生过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解，是吧，这个叫权威认证，现在这帮左交实际上冲击到英国的皇室都崩溃，所以下一届大选我话嘅喺英国香港要投边个呢，要投改革党，要投 Reform Party， 我话嘅 ,ok? 嗱我嗱呢个有趣嘅， 因为呢、 這个 你话我你话我极右呢，我原谅你个无知 ,ok? 我话星期五再会。